的黄色圆形刻有国家属于人民而非国王字句的纪念牌，是昨日由示威者装嵌在黄家田广场的地上，但是纪念牌今日已经被拆走，位置由水泥填上。警方说接获政府美术部门和曼谷市当局报案，说示威者破坏一个考古遗址，并将是移交警方作为起诉证据。几万名的示威者上周末游行到黄家田广场，并通宵占据，要求重新选举并改革皇室。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和九龙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0点，跌504点，总成交金额11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9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62蚊，跌7.6；腾讯控股516.5，跌8.5；小米集团20.6，跌1.45；汇丰控股29.3，跌1.65；美团点评241.6，冇起跌；盈富基金24.72，跌5.2；中国平安82.5，跌1.2；中芯国际20.4，跌2毫；比亚迪股份102.2。跌8.3，中国移动51.9，跌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965，瑞士法郎8.482，澳元5.644，加元5.864，新西兰元5.22，欧元9.1462。每百日元对港元7.4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434。港金现价报17,96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2美元，卖出1,938.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龙翔道一带嘅交通先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段咧，之前因为有意外事故啦，咁嗰段嘅龙翔道咧曾经系不能够通车嘅。最新情况就系意外事故清咗场，咁可以回复正常通车。咁但系咧近住笔架山花园一路去到九龙湾一带都仍然系断断续续多车嘅。另外咧，有中意系坏车啦，唔系意外啦，咁都系龙翔道嘅。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嘅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嘅。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新界区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嘅快线咧就有交通意外，龙尾近骏景园啊。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骏景园。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啫。坚拿道天桥过海咧，龙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系东九龙走廊多车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咧，都排到去九龙湾启福道近住 Mega Box 噶。咁所以咧，现时启德隧道去尖咀同埋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

香港的东南面仍然有些雨区是接近的。看来大家放工时间就一定都要带着把遮在身的。好了，这个钟头的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看一看就是安老院的问题。在大家都会，很多朋友都会发觉，其实香港的住的安老院你免得过呢都唔系咁想入去住㗎。咁最新揭发嘅问题呢就系喺九龙城啊，一间甲一级嘅即系算系比较好嘅私营安老院呢，就涉嫌呢就系派错药。咁另外呢仲被发现呢就有老鼠横行啊。咁派错药嘅结果呢就非常严重啊，睇嚟就有一位84岁嘅老人家呢就系喺7月底呢就不省人事。咁送咗去医院之后到而家仲係昏迷緊嘅。咁发生乜嘢事呢，就係家属就话啦，就係因为啦婆婆呢虽然係有糖尿病，但係嗰个血糖呢就处于係边缘嘅水平。咁睇完医生呢，医生都话唔使食药㗎，唔使食糖尿药啊。咁但係呢当佢昏迷咗入医院之后呢，医院就验出佢体内呢係有糖尿病嘅药。咁就质疑啦，究竟边个俾药佢食嘅啦。咁当然就家属又冇啦，咁就怀疑系老人院呢系同佢派错药啊。咁暂时都唔知道究竟即系如果系真系食错药嘅话，食错几耐啦。咁另外一个问题呢就系、是、家属呢为咗去睇住老婆婆啦，睇住呢位84岁嘅老人家啦，咁就要求喺佢嘅房里面，老人院嘅房里面系装咗一个摄录机啦，咁就咁啱就拍摄到呢喺老人院嘅房里面呢有老鼠喎。咁而呢啲鼠患嘅问题呢，似乎即係虽然知道，但係呢一路都未係彻底解决嘅。嗱，咁成件事呢就令到我諗好多人都再次关心係老人院嘅各种嘅管理同埋各种嘅照顾嘅问题啦。咁大家都知道喺而家呢係住喺老人院嘅长者呢都一定係食好多药㗎啦。嗱，根据统计处嘅数字呢，有超过九成住喺院舍嘅长者係要长期服药㗎。而其中有超过四成住喺院舍嘅长者呢係要同时係食五种以上嘅药。咁呢种即多重用药嘅问题呢，虽然话即应该写得好清楚㗎。咁但係大家知道喺老人院里面呢，老人家比较多啦，另外就好多人都系食好多种药啦。咁嗱，喺呢啲安老院里边嘅人手，佢哋嘅里边嘅人系咪能够可以即系喺呢啲食咁多药嘅老人家之中，喺定时定刻有定量系啱嘅份量、啱嘅药分到俾嗰啲老人家去食咧？咁呢个系都系一个大家关注嘅问题嚟噶。咁而家咧呢位84岁嘅老人家咧，仲系喺医院里边啦，仲系昏迷紧啦。咁嗱，成件事咧，我哋都可以见到嘅就系即系喺而家嘅安老院各种管理照顾问题上，仲有好多改善嘅地方。大家有冇啲乜嘢喺安老院嘅见闻？有啲乜嘢想讲？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9月21号朝早11点半，海关检获300几盒怀疑冒牌月饼，以及200张怀疑附有虚假商品说明的月饼换领券，估计市值大约90,000元，四人被捕。版权及商标调查科高级监督谢国强： 我们相信这些冒牌月饼主要都在内地销售，但因为疫情的关系，内地的旅客没办法来到香港购买月饼，因此就有人想制造一个香港品牌内地制造的假象，意图欺骗消费者。 下午三点，关爱基金向合资格的低收入家庭新来港定居成员每人发放10,000元津贴，星期日开始接受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希望能够好快去推出啦。咁所以呢，外判俾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呢，佢作为我哋嘅代理人嘅。而基金呢预留咗呢213,104,000推行呢个计划嘅。估计係大约有203,000个人呢係会受惠嘅。 四点半，本港今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宗是本地感染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講到咧，就係最近咧就揭發咗一單咧，係安老院咧係懷疑派錯藥嘅事件。嗱，涉事嘅老婆婆咧係八十幾歲嘅老婆婆咧，到而家係昏迷咗兩個月嘅。咁嗱，佢送院之後咧就驗出咧喺佢身體裏邊就驗出一啲糖尿藥嘅成分，但係咧醫生係冇處方糖尿藥嘅。咁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事主嘅家屬廖先生嘅，廖生你好啊。 你好啊，主持你好。 系你好啦，咁嗰位老人家系你妈妈嚟噶，系。 系啊。 而家情况都系昏迷啊，系嘛？ 系今朝同因为要同医院嘅社工倾咗，咁佢因为要关于我妈妈社署嗰啲手术要办，咁佢揾咗医生，咁医生同佢讲咗咧，妈妈而家情况都仲系昏迷嘅。咁佢通知返我，咁而家醫生佢哋呢就着手再搵多幾個腦科專家一齊睇媽媽情況，因為星期三就係佢六十日嘅昏迷啦，咁由當初輕微昏迷到而家就好長時間，咁我哋中途呢試過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媽媽嘅病情又起伏啦，咁最後我哋上個禮拜五呢就用咗一個禮拜六 sorry 應該禮拜六就搵咗軟木帮我哋去祈祷，帮妈妈祈祷咁样啦。 系嗱，成件事就系即系喺两个几月之前，你就发现妈妈嘅情况开始转差，后屘入医院啦。咁系医生系验嘅时候就发现佢身体里边即系怀疑就去食咗糖尿药，但系医生系从来冇处方过噶，系咪？ 冇错，佢哋开头奇怪妈妈点解个身体状况跌得咁差，同佢哋处方药物咁唔同嘅反应嘅，跟住曾經聽我講過，因為老鼠嘅問題，但係佢睇翻症狀完全冇關係嘅。咁佢哋咧就去驗尿 check 媽媽究竟身體裡面含有啲咩成分咧？咁結果驗咗出嚟之後咧，就係處方以外，佢哋發現係一啲糖尿藥。咁食咗，咁所以咧就媽媽而家咁嘅情況啦。 咁你媽媽本來咧即係有啲中風啦，但係個情況都唔係話咁差嘅。即係而家係咪醫生會係嘛？而家情況係咪話，即係醫生會覺得，到最後而家昏迷係同食咗糖尿藥係有直接關係啊？有冇咁樣嘅推斷啊？ 嗱，個推斷應該我就好難咁去講，我都問過醫生，因為曾經佢唔醒咧，佢唔醒嗰陣時咧，我哋就話啦，佢唔能夠甦醒，咁同嗰個藥物。應該流出在體外啦，係咪？即係冇理由仲喺身體裏面㗎啦，咁耐都點解仲唔醒呢？咁醫生話呢，其實媽媽之前有個中風啦，咁但係佢哋睇返呢冇多冇少嘅啲窿啊，但有幾深入影響呢而家係未知嘅。咁當時嗰個藥物喺佢食咗之後對佢幾深影響呢，佢哋係未清楚嘅，嗰個要好慢呢，等腦科專家去慢慢分析才能夠確實地說出來。咁當時呢，因為我媽媽情況非常之危殆，咁佢哋呢其實找我哋傾嗰時只係話願唔願意俾佢自然走，咁直至到佢講俾我聽呢件事嗰時佢都仲係嗰個 condition。咁再隔多個禮拜啦，咁媽媽情況又好轉，咁佢就話調去九龍醫院。咁去到九龍醫院又係觀察啦，我哋又冇得探啦，申請視像等醫生電話，咁等得醫生電話嗰時佢又同我講啦，媽媽呢因為喺醫院瞓得耐啦，咁有壓力瘡，發燒非常之嚴重，佢哋需要轉呢個抗生素。咁轉抗生素呢有機會有危險，咁我哋話可以轉啦，咁但係佢轉咗少少之後呢，佢都壓抑唔到呢個發燒現象，咁就需要調返去廣華醫院。去到廣華醫院冇啦，醫生就話啦，又係嚴重啦，要即刻做手術，可能有幾個手術，叫我哋呢夜晚唔好刪電話，晚有咩事要通知我哋嘅。咁過幾日，因為我哋冇得談，亦都冇得睇嘅啲手術。過幾日醫生又打電話嚟通知我啦，就話呢個手術成功咗，唔需要做多過一次，咁可以再安排我哋探。但係當我哋探嗰陣時咧，佢係全身抽搐喎，咁唔好彩，我哋見到佢咧成一團咁樣抽搐嘅。 系啦，即系嗰个情况可能都有好多原因啦。咁但系会唔会你哋会唔会觉得系即系嗰个触发点就都可能系嗰啲药系唔知点解会食咗落肚有关呢？ 啊，绝对系嘅。我哋最大嘅conclusion 当然就系话你食错药，咁导致佢而家咁样啦。咁虽然老 醫生就話需要腦科不停咁，最後要鑑定曬先至能夠確實咁講，因為佢哋全部跟科學噶嘛。呢、這個我明白，亦都承認嘅。你好難話我揼一個咁嘅病人咁嘅狀態，再加呢隻嘢就有個 formula 出嚟係冇噶嘛。咁、一定根據事實，你就要最後你要慢慢 check 曬先至知。但係佢哋而家做嘅所有嘢都係搶救媽媽咯。 系啦，咁你妈妈住， 因为呢只药导致佢昏迷咧，就确实系事实嘅。老人院亦都冇否认到，咁最终啦，最终佢哋上个礼拜讲咧，就话佢哋炒咗啲失职嘅护士咁样。 嗱，你哋即系你妈妈住嘅嗰间安老院都叫做甲一级啦。 系啊，系啊。 都即系我见到个环境都唔系，都唔系算好差嗰种啦，就咁睇到个样系咪？ 佢非常之好嘅， 系 我要讲翻啦，直至到2018年，佢住咗头嗰两三年咧，都非常之好嘅，佢都开始接受同埋好喜欢喺嗰度嘅。咁我哋 upgrade 咗佢去单人房啦，咁嗰度又即系有窗啦，阳光充足啦。咁我哋經常陪伴住佢啦，咁成個環境佢好喜歡嘅，佢喺嗰度參加好多活動，自己又畫畫，自己又做勞作，自己好享受嗰邊裏面嘅生活嘅。直至到年齡前咧，一來就老人院啲管理層開始轉變啦，二來咧就係話咁不幸咧，就嗰陣時開始有老鼠問題，咁搞到佢間房亂糟糟，跟住咧佢我哋就幫佢執咗，安慰咗佢。就開始以為冇噶啦，老人院就話擺啲老鼠籠啊、諸如此類去會搞掂噶啦，因為係管理處樓上停車場咁點樣走落嚟，管理處亦做緊嘢，佢哋自己又做緊嘢。咁之後冇耐，我媽就中咗風啦，中咗風咧，我哋嗰又係搞咗幾個月咧，兩個月咧，又係要 focus， 即係令佢 recover 翻。因為可能你哋睇咗之前嘅報紙報導啦，你見到佢啲相咧，佢本身一個都幾 elegant 嘅 lady 嚟嘅，好 lady。咁佢之後呢就中完風之後呢就叫做傷咗啦，咁佢行路就唔夠力，咁佢隻手呢一隻手喐唔到，咁視力方面呢就得返一隻有幾度嘅視力，同埋睇得唔比較蒙嘅。咁呢個情形之下呢，佢冇放棄嘅，佢依然呢就會有時自己單手自己鍛鍊啦，咁我哋特登呢就買咗張電動床俾佢啦，方便照顧佢啦。咁各方面呢其實佢自己仲係喐送仲有鬥志同人哋傾偈食飯，照出街同啲孫啊嚟到探佢啊，嗰啲佢一樣係好享受嗰啲生活。咁直至到最近疫情啦，唔好計嗰個社會運動事件啦，疫情我哋真係冇得探。疫情冇得探之下呢，有時可以探到佢三個字，或者喺樓下探到佢三個字，或者上樓。咁嗰時我哋喺樓下等嗰時已經見到佢個樣呢就消瘦咗好多，因為老人家見唔到其人呢個感覺就好差嘅。咁佢平時呢就喺老人院度日頭呢就不斷咁嗌我同家姐個名，新抱個名。咁夜晚呢去到後面平時都嗌我哋個名，後期呢因為我裝咗 webcam 方便照顧佢，佢有時会自己喐啊，想跌落床，佢唔记得咗自己只脚已经冇力噶啦，咁我就会 call 啲姑娘，喂，快啲帮手执翻阿妈，或者咧，佢哋就因为睇唔散多人噶嘛，咁我即时睇到咧，咁佢每一晚咧八九点上咗床安然瞓觉咧，我哋就唔理噶啦。 系啊，阿廖生，我想问翻， 我哋喺楼下听到有院友话。唉，我哋有俾个银包俾老鼠咬我妈妈，跟住我就开始啊甩，跟住夜晚两点几我瞓唔着咧，我就睇呢个 webcam 见到有老鼠踪迹，跟住我就将呢个老鼠事件同里面嘅社工倾啦。 系阿廖生，我想问翻嗱，时间唔系好多，剩翻，我想问翻咧系有关派药咧，你哋所见到呢间医院嘅即系照顾嘅人咧，佢哋派药有冇啲乜嘢你发觉有唔妥啊，或者系点样？ 哦，曾经试过一次，佢未中风之前咧，佢曾经一次咧，因为我妈成日扭紧我，要晏昼都要陪佢食 lunch 咁样，跟住好要凑成个小朋友咁样，跟住咧就好忙啦，跟住。姑娘就话佢食药咯，递咗个杯俾我，咁里面摆咗啲药啦，咁我喂咗我妈妈食，跟住咧就发现个杯咧个名竟然唔系我妈个名，咁嗰阵时我无为意，我就话咦，点解唔系我妈名？佢话 check check， 咁个比较 junior 啲噶啦，跟住下面个大姑娘就上嚟就话，我睇嗰啲药冇事啊，廖生你放心啦，冇心啦，冇事啦，咁其实由嗰阵时我就应该为意嘅，但我冇为意到，咁其实即系话佢哋对药嗰个管理咧麻麻地。 咁後期咧個姑娘非常之好嘅，佢曾經有一段我咪講過話佢哋轉咗啲人士嘅，佢有啲姑娘非常之好嘅，啲護士咧會睇住佢啊，有講有笑啊，睇住佢，即係成日幫住佢嘅。咁嗰啲我哋好有信心嘅。咁但係無奈咧都俾人調走咗，因為唔夠人手嘅問題俾人調走咗。咁後期嗰啲咧疫情之後咧。冇得探嘅先，我已經係唔知邊啲姑娘，佢哋話已經係斷曬㗎啦。 而家呢個情況咧，你哋譬如家屬啊、屋企人啊，你哋會準備有冇點樣跟進？ 我哋冇咩可以做㗎啦。嗱，譬如我哋開頭我求助無門嗰陣時，我朋友就話：你揾病人協會啦，即係而家社協啦。咁我哋問佢，我可以做啲乜嘢啦？跟住佢解釋我聽，我可以點樣去跟進做嘢啦，同埋佢哋講翻老人院，其實原來之前有啲事故，我都係從佢哋嗰度先至知道，或者更加了解嗰啲問題咯。 係， 咁我哋而家手頭上冇咩可以做到嘅，只能夠等媽媽佢幾時康復咁樣。 好，咁希望你媽媽快啲醒翻，繼續好精靈。好，唔該曬廖先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四宗属于输入个案，包括三名由菲律宾抵港嘅外佣，同埋一名由多哥抵港嘅男子。本地感染个案有两宗，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60岁在天水围天晴村晴海楼工作的菲律宾外佣，他周末会去到元朗一个地方住，同其他人共用洗手间。潜伏期曾经去天秀墟剪头发，帮他剪头发的人要到检疫中心。这名菲佣一星期到天水围众富街市一两次，由于早前有一两宗个案亦都是间中去这个街市，当局会向众富街市的档户派发样本收集瓶。另一宗本地个案是一名45岁男子，他是早前确诊患者的家人。关爱基金将会向低收入家庭新来港定居人士发放一次过10,000元津贴，预计合资格的受惠人数大约有203,000人，涉及公帑超过21亿元。本身是关爱基金专责小组主席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记者会说，申请人必须在2021年3月31号之前年满18岁，持单程证来港定居，在2021年3月31号之前在香港未住够7年。申请人需要经过经济审查，符合低收入准则。罗志光话：有关计划会外判俾中国银行作为推行嘅代理人，申请人可以透过中国银行网站申请或者以书面申请。海关捣破元朗一个冒牌月饼集团，检获大约340盒怀疑假冒恒香老饼家嘅月饼，同大约200张虚假商品说明嘅月饼换领券，估计市值共约90,000元。恒香发表声明，建议消费者经由相关门市和恒香官方网店购买月饼，或者从各大型的超市和百货公司购入正货。声明说，恒香产品过去多年都是不法之徒获利的途径，公司今年在商品铁罐上引入防伪条码和加密专利技术，消费者以手机程式扫描启动条码就能够验证真伪。印度孟买附近一座住宅楼宇倒塌，至少10人死亡，多人被困。这座四层高的楼宇当地凌晨大约4点倒塌，救援工作持续，至今8人获救，包括一名7岁小童。官员估计仲有20多人被困瓦砾。出事楼宇有至少25个家庭居住，位于一个人口稠密的区域。官员说，建筑物楼龄超过30年，有待维修，但由于疫情，维修工作是未能够展开。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较早前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快线而家都系受阻噶，龙尾去到大埔公路近骏景园。咁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快线有意外，龙尾大埔公路近骏景园。至于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咁但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的交通就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咗启德隧道，龙尾去到启福道近 Mega Box。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近油站，大佬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花园道落山去金钟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上上亚厘北道。而中区半山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下角道西行去红棉路的支路交通繁忙，龙尾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彩虹村。而观塘绕道西行落去太子道东的支路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观塘码头。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段慢车，龙尾喺风力楼。最后再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iu again. 最近咧有听众咧就问萧叔叔 ，mass 同 mess 呢两个字嘅读音上嘅分别，好简单嘅啫，就系两个响音嘅分别。OK，mass 如果我哋英式英文咧，我哋中间咧系会有个啊咁嘅响音嘅，啊啊啊啊啊。OK， 啊啊啊啊啊，咁个喉咧系相对地咧系擘得几大嘅，但 mess 咧我哋咧就会读成系 m-a-a-a。OK， one more time， the first one is a， the second one is a。So mass 系 m-a-s-s， m-e-s-s 就系 mess， mess mess mess， what a mess 嗰个 mess。OK。咁我哋再俾多幾個例子啦，譬如 B A N 同 B E N 嘅分別，亦都係同一樣嘅。B A N 係 ban, to ban something. Okay, the government banned something. Ah. That B-E-N is a ban, ban, ban, ban, ban. So, ban, ban, ban, and ban, ban, ban. Mass, mass, mass, and mess, mess, mess. 非常之嬲，我哋话 mad, I'm mad, he's mad. 但系咧，如果你 M-E-D-I-C-I-N-E, 呢个咧就系 medicine, medicine, med, eh, eh, eh. 咁啊，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呢個鐘頭咧，我哋係傾緊啦。有安老院咧，就係涉嫌派錯藥啊。咁有一啲糖尿藥本來咧就唔係嗰位院友食啊，似乎咧就派咗俾佢食啦。因為醫院咧係驗到無端端點解會有糖尿藥嘅成分咧。咁嗱，而家嗰位院友咧就昏迷咗兩個月啊，喺醫院。我哋问过涉事嘅私营安老院松山府邸，咁佢哋咧就话系未安排到访问，亦都未有书面回复啦。咁而社会福利处咧就已经系即系发信警告咗呢一个私营安老院噶啦。咁喺派错药、怀疑派错药方面咧，咁就话即係已經係敦促一啲安老院咧，就要切實執行係要核對嘅程序啦，同埋咧社福處咧就話會不時突擊巡查啲院舍嘅，同埋咧就係檢視院舍嘅藥物管理啊，同埋嗰啲護理服務。咁如果有問題咧，就會按事件嚴重程度就發出勸喻啦、警告或者書面糾正指示，甚至係提出檢控嘅。咁喺過去一年咧，2019到2020年咧，總共係發過勸喻信2300多封，警告信警告信118次，咁另外定罪嘅个案咧就有13个嘅。咁至于话有鼠患嘅问题咧，社会福利处就话已经系即系要求院舍啦，院舍亦都咧已经聘用咗一啲承办商去防治鼠患嘅，咁亦都喺呢個院舍度加咗一啲老鼠嘅黏膠板啦，同埋喺窗口加咗鐵絲網咁。但系就系而家院舍嘅鼠患问题仲系未彻底解决嘅。好啦，大家有冇啲屋企人住喺安老院咧？有啲乜嘢体验？有啲乜嘢建议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杨太，杨太你好。杨太， 系主持你好啊，主持你好，系啊，我就好同情刚才嗰位先生个妈妈，佢真系好唔好彩咯。但系我妈妈咧住老人院咧，就。冇佢即係咁唔好彩，但係都試過。因為有一次咧，因為我媽媽仲唔係老人痴呆症嗰種嘅，只不過係老嘅啫。咁佢個姑娘派藥嘅時候咧，因為佢淨係食血壓藥同埋胃藥。咁我媽媽咧雖然唔知道，但係佢認得嗰啲藥嗰啲數量同埋嗰種形狀啊。咁嗰次咧個姑娘派嚟咧，就佢就覺得唔係佢平時食開嗰啲。咁佢個姑娘係攞住杯水。叫你放落个口度，然后睇住你食咁啊！妈妈就佢就醒啲，佢就加加依食咗药咁样饮咗水，但系嗰啲药咧就揸咗喺个手度，就冇食到。咁佢走咗之后咧，我妈妈就出去就揾嗰个主管，佢话我唔系食依几种药噶，咁就吓到嗰个主管死啦。咁一查，原来咧我妈妈嗰啲药咧就俾咗隔离床嗰个人食，嗰个人就食。 咁系咪一次咧？你估？ 咁咧嗱，我妈妈就一次。咁就系其他院友咧，有冇就唔知啦。咁我觉得咧，政府依家咧嗰个监管咧，都唔系几得力噶，即系唔系几得力噶，尤其是即系。人手不足啦，依家大家都应该系政府应该系正视老人院嗰个人手不足，因为呢啲都系厌恶性工作， 系 咪先？而且咧，香港呢个社会人口老化就越嚟越严重，但系早几年咧， 我哋咪曾政府咪曾經講考慮過有限度嗰個輸入外勞嘅，但係唔知點解又即係 cut 咗啦，冇咗啦。咁但係依家最近勞工嗰、那個勞福嗰個局長啊羅志光都指出咗話，勞動力年減100,000， 係 咁嚴重咁阻咗經濟嗰個復甦。咁其中老人院呢一個人手不足係嚴重嘅，我覺得政府應該係咪重新考慮輸入外勞呢一樣嘢？因為香港人咧唔係咁中意做呢一樣嘢噶，即係我媽媽嗰個老人院嗰啲咧都比較年紀大啲嘅。 我想問一下咧，你媽媽個老人院咧，譬如話你見佢哋派藥，平時咧係乜嘢人去分配噶？都係。你見到冇乜特別話專職嘅人去做嘅係咪？ 唔會㗎，佢係 咪都 係 啲姑娘做嘅啫？ 係啦，唔係佢嗰啲係唔係註冊姑娘？佢係有一個正式嘅註冊護士啦。咁嗰個護士咧係唔派藥嘅， 即 係 佢係睇住嘅啫。理論上， 唔係佢係分咁分咗。然之後咧就係嗰啲姑娘，即係所謂姑娘就係嗰啲院舍嘅員工咯。係，咁 佢 就咁派咯。 哦， 系啦，咁佢一个唔小心嗰次就系将人哋嗰啲俾咗我阿妈，咁如果我阿妈系懵下懵下嗰啲，佢咪又照食咯。咁好似佢俾咗佢隔离床嗰个人，佢咪 有 阵 时啲药好难分噶嘛。 系啦，佢即系佢醒啦，佢即系未曾老到懵下懵下懵下，佢认得嗰种药嘅形状同埋颜色同埋数量。 嗯， 咁佢唔食。 系， 咁呢一样嘢咧，即系我相信咧都几普遍嘅，即 系 刚才嗰位先生咁唔好彩食咗嗰啲就昏迷咗，即系我都表示即系听到都好个心好唔舒服咯。咁政府应该系正视呢个问题，真系认认真真考虑嗰个人口老化同埋呢个老人院人手不足。同埋依個輸入外勞係咪會重新考慮 咧？好多謝楊太嘅意見，多謝楊太嘅意見啊！嗱，各位大家即係可能都有唔少朋友、屋企人啊、父母啊喺老人院住緊嘅。有啲乜嘢你哋會覺得即係好擔心嘅咧？嗱，剛才我哋都聽到即係事主嘅個仔啦，阿廖生講咧，即係你話即係見到咁嘅情況，咁亦都唔知道究竟。持續咗幾耐，咁個結果就係個身體突然惡化，啲醫生都會懷疑係同即係食錯藥係有關。咁整體嚟講，大家又知道啦，人手就永遠都唔夠啦。咁亦都見到嘅係喺而家疫症期間，咁可能有好多嘅人咧就更加要即係更好多嘅照顧。啲員工咧更加要走好多地方，咁點樣可以即係處理得照顧得更加好咧？尤其係人口老化，而且資源又唔係咁多嘅時候，點樣可以避免呢啲出錯咧？始終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法醫研究所， 我從來冇諗過呢個世界竟然有人真係可以為咗以後唔認識嘅世世代代咁奮不顧身，咁義無反顧。我係 Winson 李顯善，係一個法醫人類學家。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好多朋友问我，喂 Ryan， 点样先至可以减低感染病毒嘅风险？答案系非常之咁简单嘅。就是靠防疫措施，你试幻想一下，减少社交接触，保持个人同埋环境卫生，就系咁简单咯。有时会话冠状病毒好烦，明白嘅，咁小心啲咯 ，maintain hygiene 咯。我俾一个建议你，保持一个健康嘅生活模式 ，O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關安老院嘅種種嘅照顧問題咧，我諗大家即係一路以嚟咧喺不同嘅新聞裏邊咧都間唔中會聽到嘅。咁其實社署咧喺2017年6月嘅時候就成立咗一個即係檢視院舍法例同埋實務守則嘅工作小組啦。咁一路咧都係傾緊點樣去改善而家院舍嘅一啲一啲。 环境啊，点样加强管理等等嘅。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呢个小组嘅成员啦，亦都系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嘅委员李辉嘅。李辉啊，你好。 你好啊。 系啊，点睇呢件事咧？嗱，有即系尤其配药嗰个问题咧，你见到而家嗰啲程序系咪会好易出错咧？啲人手唔够系咪好易出错咧？ 嗱。你话系咪同人手有一个直接嘅关系呢？咁因为配药员工咧，佢呢个职系咧，一定要系护士或者系保健员。咁呢啲都系属于一啲专业嘅人士。如果佢做工作嘅时候咧，佢真系有冇带住一个即系好严谨啊，或者好认真啊，咁样去做咧？你个差错自然就少，就最怕佢咧个人喺个工作岗位，但系咧个头脑就去游魂，咁呢个就真系容易出错啦。咁我相信无论系院舍或者系医院亦都好，咁间唔中咧都有听到话一啲药物嘅出错事件啦，或者系血浆。唔記得擺落去雪櫃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偶發性嘅一啲事件嚟嘅，一個單一嘅事件，我哋又唔能夠將佢睇成係啊所有嘅安老院係咪都配錯藥啊？咁我哋對於呢啲單一嘅事件咧，即係當然一宗都嫌多，特別係對於一啲特別嘅藥物啦、啊，例如係糖尿病嘅糖尿嘅藥物啦、啊，咁真係可以導致中風。甚至系死亡嘅，咁呢个我哋更加需要小心。 你刚才讲啦，配药嘅咁有专业嘅注册护士咁喺度啦，咁但系派嗰位咧，派嗰阵时有嗱，刚才听到可能派捞乱咗两个杯调转咗，系咪？ 因为派药咧，而家社会福利处咧，佢系非常之严格规定咧，系需要保健员或者护士先可以点，即系接触药物嘅。你。如果是一个照顾员啦、或者是一个护理员啦，佢是没有资格的。所以是这个是一个严格的规定。 是不是严格執行到呢？譬如一间安老院24小时运作，是不是什么情况之下都有个人在这里又得闲做这样东西 的？如果是一间甲一的买位院舍啦，佢就有別於一啲普通牌照嘅院舍或者係甲二嘅院舍。如果甲二咧，無論佢嘅人均面積啊，或者佢嘅人手嘅要求啊，係次於甲一級嘅。咁甲一級係需要有保健員當值嘅，即係夜晚都需要嘅。而甲二或者係一啲牌照院舍咧，佢就冇一個咁嚴格嘅規定咯。我相信呢一個係一個偶發嘅事件嚟嘅。因为任何的工作人手的操作相信都有可能即是百忙中都会有一些的差错出现咯。 咁而家嗰个检视院舍实务守则及法例工作小组呢，最近有啲工作有咩进展？ 其实呢个工作呢2017年嘅6月开始，佢由九方嘅代表，咁包括呢有业内人士啦，有 NGO 嘅管理层啦，亦都有法官啦，亦都有立法会嘅议员啦，咁有用家嘅代表啦，其实都几全面嘅九方代表。咁啊，开咗两年嘅会议，开咗两年咧19次嘅会议里边咧，就提出咗好多嘅改善建议，无论系法例或者系个实务守则。随住佢系全方位嘅。可以讲话由保健员的注册啦，或者是持牌人的要求啦，甚至是那个罚则啦，罪行同埋罚则啦，医疗卫生保健啦，佢全方位都即系 review 咗一次嘅。 但系最近疫症，即系会唔会系阻碍咗个进展？有冇啲咩实质嘢？你所知会真系会有啲嘢出到嚟？ 嗱，過去嗰兩年咧，工作報告就完成咗啦，總共有144頁嘅。咁咧就進行由工作小姐完成咗呢一個工作報告之後咧，就呈交咗俾勞福局。咁勞福局亦都按嗰、那個立法嘅程序咧，就 公開諮詢地區的諮詢呢、都舉行了四五次的地區諮詢會的，咁亦都完成了地區諮詢，咁而家嘅最後一著呢就應該係呈交立法會嘅，咁而家立法會休會啦，咁、新一屆嘅立法會幾時開展開，咁勞福局局長羅志剛佢喺佢個網誌都曾經講過呢，就會可能喺年底呢就呈交立法會，咁佢亦都講到呢呢、這、一個呢就係、胡蘿蔔加大棒，咁呢個修例呢其實係一個大棒嚟嘅，即係統統咁樣呢就去提升業界嗰個服務質素嘅水平，咁、胡蘿蔔呢就係講增加5000個甲一嘅買位咁樣，咁、作為業內呢，即係作為我哋業界，我就覺得如果個基礎個基建一路都係有缺陷嘅，同埋呢我哋呢一個行業呢就是人手一直以来是都得不到舒缓的。咁另外一个呢亦都找不到一些合适的地方去营运安老院的。如果这两大的问题呢不解决呢、你单纯说社署监管不力啊，社署为什么巡查不够啊，他又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立法会的人力事务委员会呢就额外编制就增加多了一个助理处长牌照及规管的编外职位，咁以前就冇呢一个助理处长嘅职位嘅，咁仲有呢佢人手呢就加咗好多，即係可以讲话两倍，而家嘅督察呢比以前係多好多、政府都愿意抌钱落去，但係我哋觉得如果你嘅基础你仍然是咁，人手仍然是咁缺乏，你营运的那个居所都冇改善的话呢、你增加成队兵啊，你增加你日日去巡查，但是你冇办法去将佢嗰个基础去搭建得好呢、都是一个问题。 你一向都会即是建议就是话嗰、那个即是安老院舍的人手或者是嗰个拨款要大规模咁样增加啦。而家你见到譬如疫症嘅时候，而家都大半年嘅时间里面呢，会唔会都影响到即是安老院舍嘅人手会更加紧？ 当然啦，我相信呢一个真係世纪疫症呢，即是对各行各业有一定即是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我们这个行业呢就正正是人手密集的，同埋是属于一个高危的行业，大家听到哇院舍、即是是四大高危行业，那这段时间我不如我都辞了工先了，如果你那些老人家出出入入医院而带了些菌回来家的话、惹了些酸怎么算啊，惹了家人怎么算啊，咁佢哋都有恐慌㗎嘛。 咁刚才听到即係有啲听众话输入外劳啦，其实好多人都提议过啦，咁係咪呢样嘢係点解一路都唔可以大規模做緊呢，见到有冇办法改变 啊，呢、這个就要问即係制定政策嘅劳福局啦、一路以嚟呢呢一个行业呢我哋都叫佢点解唔可以参照澳门参照新加坡咁样。因为你冇人做嘛，就算你而家嘅失业率几高都好，但系我哋呢一行嘅护理人员呢你确实系聘请唔到噶嘛。咁呢啲系人力规划上面呢我哋真系要因应行业嘅唔同呢要去输入外劳先得。 好、 但系一讲到输入外劳就话啊而家失业率咁高、我哋保障本地就业。本地都唔睺你呢个行业，我哋点解唔可以真係实实际际咁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冇人嘅質素冇办法好㗎。 明白，好明白，唔该晒你李辉。李辉系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嘅委员啦，亦系而家即系检视院舍实务守则嘅法例工作小组嘅成员。电话里面有吴先生，吴生你好，吴生请讲。 我想话呢而家疫情呢即系由去年开始一月啊，你唔好当系二月啦、都唔俾见老人家。点解安老院唔俾个视像咧？而家咁先进，你可以朝头早视像10个， 下昼试涨十个咪得咯，同屋企人商量，起码睇一睇佢啊嘛。 有啲都得噶嘛，有啲佢都有呢啲设备噶嘛。 完全都冇啊，冇讲过呢个问题，啲议员啊，咩嗰个咩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都冇讲过呢样嘢，一味即系你可以，我哋有个老人家住喺安老院嘅，即系佢嗰间安老院系有宗教嘅信仰嘅， 系 即系意思话咧，我哋曾经想同社会福利处讲。我而家拎嘢俾佢，我直接唔见佢。社福理处我打电话问，完全唔听电话。社福理处都冇人听电话嘅。 明白。 喂，大佬，你身为社福理处，你唔好话监唔监管，你都要听下电话搵人。 明白，好多谢吴生嘅意见啊。咁可能俾啲电话啲老人家，可能对住电话嚟倾咯。可能好，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吐露港公路一带的交通先咧。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快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清一场啦，不过都多车嘅。龙尾近御龙山，吐露港公路上水沙田污水处理厂之前嘅意外事故清一场噶啦，龙尾御龙山。而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带咧，亦都系多车嘅，龙尾就喺美林村附近。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继续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果和尖沙咀线都很多车，龙尾到启福道油站启德隧道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八一，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港金系报17,9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31.36美元，卖出价系1,932.37美元。港汇指数报104，比上星期六跌咗0.2。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啦，咁而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系正在生效，咁好多地区咧都系落紧大雨，同埋交通比较繁忙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特别小心驾驶啦。同大家讲针广中水浸嘅事故咧，喺东区走廊，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段，因为水浸，慢线系受阻，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段咧，因为有水浸，慢线系受阻，龙尾维园道。而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一带嘅交通都系非常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同埋将军澳道近将军澳隧道。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汇景花园有系近住启田道回旋处道有意外，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观塘绕道近九展同埋将军澳道近将军澳隧道。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了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启福道近油站地开，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现在仍然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口车多，后少少近住北角码头因为水浸车龙就排到近维园道，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的交通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花园道落山去金钟道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排上罗便臣道。

我亲身体验可以证实，实在真系相当大雨，大家真系要小心。 咁如何大雨法啊？ 如何大雨法啊？即系个能见度，当然咧就都唔系话算系好差，不过咧即系间断嘅情况嚟讲咧，尤其是即系喺路面上边嘅汽车，即系驾车者咧，真系一定要小心。咁啊，好彩我头先嘅经历咧，就一众嘅驾车人士咧都相当守规矩。咁啊，依度顺便呼吁下大家，真系要留意路面情况。 系啊，因为即系刚才都听到啊，咁啊有好多车都可能系又慢驶，或者有一啲坏车咧，尤其大雨咧，就更加令个路面咧就更加多车混乱啊！嗱，见到而家咧，譬如话九龙区咧嗰啲雨咧就即系细翻少少，咁但系睇到天文台个雷达图咧，有一个好更加犀利嘅雨区咧，就喺香港嘅东南面嚟紧啊，就快会去到港岛噶啦，相信即系港岛区咧，好快又会落大雨，跟住就会向西北面咁样杀上去。九龙啊，跟住新界咧，都睇嚟咧，呢个红色暴雨警告都唔会咁快取消嘅。好啦，我哋喺呢半个钟头咧，就呢个话题就唔系咁即系好容易见到咁急风暴雨嘅。咁但系就好多人会觉得咧，即系喺度咧，即系有好多暗涌嘅。好啦，咁就系咧，终审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即系嚟自澳洲嘅施国民咧，喺月初就突然就辞职啊。咁辞咗职之后咧，都有好多奇怪嘅嘢嘅，就系其实佢二号就辞职嘅，咁但系政府咧就足足成两个几礼拜之后咧，先至公布话撤销佢嘅委任啦。咁亦都冇话冇乜客气说话，即系通常你有咩时候，即系有啲重要嘅人去辞咗职嘅话，咁你可能都会多谢下佢咯。咁林郑月娥嘅声明又冇多谢佢嘅，咁都惹嚟好多嘅猜测啦。点睇咧？ 我想即系件事惹来猜测咧，即系一来咧就系喺香港回归以后咧，都不乏即系大家对于香港个司法系统是否仍然一如既往吓咁能够独立审案依个一点啦。第二，当然喺依段时间里面就更加多诱因。或者是相關的一啲嘅聯想，大家可以即係去發揮想像力。 係啊，講起聯想就係、是，譬如佢辭職嗰日咧，就係、是、正就係政府林鄭月娥話係即係香港係冇三權分立之後嗰日啦，同埋咧就係澳洲廣播公司就引述消息話咧，呢位澳洲嘅法官辭任嘅原因就同港版國安法係有關。但系又冇详细讲点样有关法嘅吓。 咁如果话同港版国安法有关咧，咁啊个时差又长咗好多噶咯，咁样系嘛？咁但系现实环境嚟讲咧，我谂香港喺成个管治嘅系统，即系包括司法、包括立法，亦都包括行政咧呢一方面，依啲嘅疑慮咧，其實存在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依家有個別嘅一啲事件浮出嚟嘅時候咧，大家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個別人嘅決定咧，你點講都好咧，都可以猜測。但係咪借依件事件，亦都係各方面大家可以再討論得清晰啲咧？係咪真係香港？在依家嘅情況嚟講，係冇咗個所謂司法獨立咧。咁嗱，三權分立就各有各嘅唔同嘅睇法啦。講真，即係究竟香港以前有冇，或者甚至即係以前香港殖民地時代嘅宗主國究竟係咪真係有咧？依個所謂三權分立咧，嗱，依啲咧，我覺得好多係學術層面都有唔同嘅意見。但係睇翻香港現時嗰個司法系統嚟講，是不是真的完全喪失了一個獨立性呢？這個呢，我又覺得大家可以真的深入一點去討論一下。 即是政府成日讲的司法独立，就是去审案的时候法官就不受任何人的即操控的。不过呢，我成日都说就是审案的时候不受操控嘛，但是誰审那宗案呢，究竟是誰控制的呢？這個是一个问题来的。现在就是在国安法之下呢，已经有些裁判官是即特首去佢唔係佢直接委任嘅，佢委任咗一班人之後咧，咁由即係司法機構再揀啦。咁其實你諗下，就係一路審上去，其實都係有呢啲法官噶嘛。到終審法院之後係點咧？嚇，邊個終審法院嘅法官有權去審一啲國安法嘅案咧？嗱，而家就好似都未有好清楚嘅嚇。咁但係即係呢樣嘢，呢樣嘢都係一個我諗大家可以留意嘅一個發展嚇。 咁但係香港依過往幾年咧，亦都出現咗一個現象啦，可以咁講，就係、是、好多時咧，對於唔同嘅法官、唔同嘅案件，個臨尾作出裁決嘅時候嘅結果咧，大家有好極端嘅一啲嘅討論或者研判嘅啊，咁。其實出咗嚟嘅我作為一個普通人去睇件事嘅時候咧，我都會睇到就係、是，法官其實都係人嚟嘅啫，咁只不過就話喺佢判嘅時候，佢究竟係咪依據一啲嘅即係大家都可以見得到嘅一啲嘅準則去做個判決咧？咁就算你話我法官我即管用個錯字，我哋覺得佢錯咗咁嗱，跟住一路上去嘅時候。整個上訴或者複核的機制是否存在呢？如果這些機制基本上是存在的話，我們討論的基礎是否因為一個人的離開或者是一些的憂慮，我們就覺得這個，因為香港其實太多人講司法已死，就是講了很多年了，咁嗱，依個咧又係即係我哋大家係值得要留意翻，因為有時咧講下講下嗰樣嘢咧，原本冇咁大件事咧，可能咧就真係越嚟越即係動搖咗大家嘅信心。 好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公民黨主席，亦都係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嘅。梁家傑你好啊， 梁家傑你好， 兩位好。 嗱，咁啊，終審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司國民就突然辭職啦。咁你呢成件事有冇乜嘢令你好疑惑嘅地方？ 我想啲疑惑，头先欧嘉伦你开始呢一节嘅讨论嘅时候呢已经系好扼要浓缩地讲咗啦。咁就我觉得既然佢接受呢、這个澳洲嘅广播公司去访问嘅时候，佢都已经直言呢佢嘅辞职系同港区国安法有关。咁就一定系有关啦，系咪？我哋都唔需要係去即係為呢件事掩飾㗎、啊、好啦，咁有咩關呢？咁我只能夠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叫做內行人啦、啊嗯、因為我都叫做係法律界呀，係咪？咁我哋會點睇呢？咁樣嗱，首先呢、這個港區國安法有咩問題呢？時間上都好巧合嘅，就係31号8月杨润雄局长就交代关于教科书是要改版，将三权分立四个字呢是撤除。一号呢就特首在行政会议前的记者会呢就确认香港从来是没有三权分立的。咁然后二号呢就是辞职。好啦，咁如果你看看港区国安法有什么问题呢？港區國安法呢其實是將香港的法律來源由原來基本法講的一個，即是97年之前一直行緊的這個普通法和行平法，這個法律來源呢一變為三個，加了哪兩個呢？第一就是根據港區國安法在香港執行的那一套。這一套呢為什麼我說跟原來那套是不同的呢？因为这一套呢由前线執法的警察到律政司的有关检控的细节的部门和审理国安法港区国安法的法官，这一套呢是一脉相承，不假外求，是绝源于原来的制度的。因为你知道啊，警察部里面呢而家係有一个特别嘅国安部嘅。司法律政司亦都有一个国安部嘅。法官呢就十个八个呢，而家我都唔知几多个嘅，老实讲。咁有十个八个呢就可能係特别係被特首係钦点係审国安嘅案件嘅。咁呢个就係即係以係、去巩固头先我讲的，这个是第二个法律来源。第三个法律来源呢就是根据港区国安法第55条，你被送中。被送中之后呢，国安法讲得很清楚，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落的。香港的法院不能染指，或者你说不能说三道四，不能参与的。所以如果你将自己挤在 Spiegelman 吓、斯国文大法官嘅位置咧，你就会睇到哦，原来佢系嚟香港去做呢一个中呢常法官嘅时候，原来得一个法律来源，而家有两三个，其中两个佢系直情佢管唔到嘅啊。好啦，咁呢个当然于呢个大法官嚟讲咧，佢系有忧虑。两位可能都记得喺九七年之前，当我哋讲系要建立一个由其他普通法嘅国家邀请一啲地位显赫而且咧系擲地有声嘅法律巨匠嚟香港陪审嘅时候咧，我哋系将呢啲法官形容为一个抗场中嘅金丝雀啊！一百几十年前咧，英国嘅矿坑咧就梗系冇而家开矿咁先进啦。咁为咗预示危险啊，嗰啲矿工咧系会带一笼嗰啲金丝雀入去嘅。呢、這个所谓 canaries in coal mine， 呢啲金丝雀咧，当佢闻到啊或者一啲毒气啦，唔知系沼气咩气咧？或者佢感觉到嗰个矿坑就嚟崩塌嘅时候咧，佢系会希望夺笼而出嘅。而呢啲矿工见到咁嘅情况咧，佢知道自己都可能要走啦。其实当时系咁样讨论呢一啲系来自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嘅显赫法官，点解佢哋会发挥咁嘅作用？其实而家咧，司国民大法官咧正在就系扮演紧呢个金丝雀嘅作用，佢系第一只飞走嘅金丝雀，所以呢件事咧，我觉得系无需要掩饰。 嗱，有啲人会咁讲，有啲人话啦，如果嗱一个走咗啫，我哋仲有十三个海外法官喺终审法院嗰度上非常任法官，有13个噶喎，仲 系吓。但系两位都记得咧，喺两个月之前咧，现任嘅英国最高法院嘅院长 Lord Reed， 佢咧亦都系现在。在香港你所讲的13个剩余下来的非常任法官之一。那这位 Lord Reed 呢，他当时呢就讲了，就说其实这些人问他，就是为什么另外那位就是他的前任大法官那位女士呢是退休了，为什么你还不迟迟不找回来啊，这样。那他其实言下之意呢，我当时的理解读呢，就是这个是一个最后通牒嚟嘅，即系如果香港嘅司法独立同埋自主嘅环境系冇改善嘅话咧，其实佢哋咧系会真系认真考虑系咪仲应该嚟香港嚟到服务呢、這、一个终审法院，去继续扮演金丝雀嘅角色，因为佢可能系向一个腐朽嘅制度脸上贴金嘅。但系呢个考量咧，其实就我喺旧年访问英国上下议院嘅时候咧，我翻嚟都同大家交代过。两院分别都有议员向我提出，就话佢哋正在严肃地考量，佢哋系咪应该俾压力佢哋嘅政府，唔好再派大法官嚟香港，同样嘅考虑啫。 嗱、梁家杰，正正你讲到呢度嘅时候，其实你系咪预期紧呢十三只金丝，剩余嗰十三只金丝雀喺你口中嘅金丝雀系好快都会走咧？嗱，因为如果喺你嘅论述个过程里面咧，国安法出咗台啦。然后跟住政府亦都就主嘅三权分立可能有唔同嘅诠释啦，咁样。咁呢啲嘅情况系咪已经恶劣到你觉得令到嗰十三位好快会挨唔到呢？ 嗱，快慢我当然唔能够估计啦，因为我唔系呢啲法官啦。但系如果客观嘅环境唔改变咧，我会预计司国民大法官并不会是最后一只飞走的金丝雀。 嗱，你讲到客观环境，其实国安法已经存在了，系嘛？依家除非是讲紧个执法同埋喺个实际就住一啲案件嘅司法嘅程序里面，系会出现有唔同嘅诠释嘅啫。你会预期仲有乜嘢客观嘅环境嘅改变，系会令到嗰、那个状况或者系剩余嗰十三位法官有唔同嘅考虑呢？ 哦，咁如果你真係想救返香港作为一个可以取信于港人、取信于国际 的有司法独立和司法自主的司法管辖区的话，我觉得最撇脱的拨乱反正当然是撤回港区国安法，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儿戏的问题，而是首先第一，你是用人大常委会这个封闭的政治架构帮香港立法，立法会究竟位置在哪 里？ 第二，你一定要明白三权分立现在政府的论述啊，同埋啲中共中央的护法啊，包括今日新鲜热辣的黄振文先生的论述，其实他哋是不敢讲话香港是没有三权互不从属、互相制衡这个事实，但是他哋硬是要将三权分立呢几个字搣咗去，代之以行政主导，是点解啊？阿林小璐有冇谂过？就是因为他其实不是讲行政主导，因为行政主导和三权分立是没有冲突的嘛，是不是？但是他想讲的而是未敢宣诸于口的，是行政霸道定于特首一尊，中共中央透过这个傀儡特首直接管辖香港事务嘛。所以点解他那么紧张要将这个三权分立搣咗佢嘛？我想问下你，三权分立如果是没有了，司法还能自主还能独立吗？ 明白。其实林郑月娥早前都类似讲得好明显嘅啦，即系所有嘢都系集中喺佢身上，然之后由佢去行政主导嘅吓。咁、我谂即系大家听紧嘅朋友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啦。唔该晒你啊，梁家杰，唔该晒。系梁家杰咧，系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啊。咁刚才都听到咯。其实一个走咗啦，咁啊，亦都有好多人话仲有十三个嘅，仲有十三个嘅。咁所以咧，即系香港。嗰、那個即係對司法，大家國際上嘅信心，仲有好多嘅支柱喺度啊！咁大家點睇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再傾。 番禺襲案，兩名接載兇徒嘅男子早前罪名成立，案件今日喺區域法院判刑。其中16歲首被告被判入教導所，30歲嘅第二被告被判監禁46個月。首被告早前承認無牌駕駛。和没有第三者保险驾驶，另外亦都被裁定串谋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和擅取他人交通工具罪成。第二被告早前承认三项控罪，包括串谋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擅取他人交通工具和没有第三者保险驾驶。案发在去年的8月29日，岑子杰和朋友在佐敦一间餐厅遇袭，他的朋友阻挡的时候手部受伤，两名凶徒逃去，负责接载凶徒的两名男子其后被捕。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和九龙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大阪以南大約1040公里，預料向北緩慢移動，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頗大，明日日間驟雨逐漸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夜晚嘅10点，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再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咁好多地区咧都落紧大雨，同埋交通比较繁忙，揸车嘅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同埋特别小心驾驶。 同大家跟进翻啲路面嘅事故。喺东区走廊因为水浸，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而家近住城市花园一段嘅交通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段，因为水浸咧，交通繁忙，龙尾湾仔交汇处。而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缆车站嘅中线，较早前有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车龙分别排翻落去下角道同埋金钟道噶。喺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咧，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何文田港铁站。而亚皆老街同埋弥敦道交界有交通意外，而家亚皆老街同埋弥敦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系受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嘉陵道。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楼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丽景。咁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有线电视大楼慢线有意外，龙尾丽景。至于较早前咧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嘅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观塘道同埋观塘绕道去鲤鱼门道方向嘅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挤塞，咁车龙分别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同埋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嘅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处有线电视大楼慢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丽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因为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是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过了启德隧道，龙尾去到启福道近 Megabox， 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花园道落山去金钟道方向是挤塞，车龙排到上罗便臣道。在中区本山一带的交通而家亦都是比较繁忙的。九龙方面，龙翔道近住彩虹村一段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黄大仙中心同埋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塞到近顺利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龙排到近卫理苑。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一段车龙排到近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长青桥。今而家长青隧道去屯门方向要实施间封。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蝴蝶谷。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龙尾喺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司机，你谂住就咁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嘅吊臂要检查清楚，吊臂系咪已经收翻去原本静止嘅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还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的。 一时大意不记得，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安宁仲计划。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个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林小鲁，我哋刚才咧新闻前咧就倾紧系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啦，嚟自澳洲嘅施国民咧就辞职。咁辞职嘅时候咧就都迟咗好耐先至公布啦。咁大家都好多人即系喺司法界啦，喺法律界啦，都有好多嘅讨论啦，就系、是、即系好似有啲唔系咁寻常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又冇多谢佢啦，喺到两个几礼拜之后先至话即系已经撤销咗佢嘅委任啦。咁点睇咧？ 嗱，我觉得即系从香港嘅利益出发，甚至同整个国家嘅利益出发咧，即、就、系、是、我哋个两制嘅其中一个特性咧，司法独立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但系喺依类事情嚟讲咧，我哋好多时嘅讨论咧就会将喂系咪香港又损失咗一啲嘢啦？系咪香港会变成一个独裁体制啊？咁样嗱，譬如头先同梁家杰嘅讨论，大家好容易就将呢个行政主导就会赖到行政主导嘅情况底下，系咪就冇咗司法独立咧？嗱，我自己会反过嚟睇呢个问题。如果系行政主导嘅情况底下，甚至绝对行政主导嘅情况底下，就冇司法独立咧，即系我始终要谂翻回归以前咧，九五年以前嘅时候，其实嗰个绝对行政主导嘅环境嚟。咁嗰阵时嘅香港系咪个司法就唔独立嘅咧？咁样咁其实唔系啊，即系起码我哋感觉上唔系咁样样，系嘛？咁所以我哋讨论嘅问题嘅时候咧，就我自己好希望咧，大家就真系抽丝剥茧。但系如果将所有嘅嘢赖到系一个必然性嚟嘅。因为行政主导的话呢就一定没有司法独立，或者是现实出现的情况，其实政府都没有否定过现在其实个三权是互相制衡这一点。我觉得从香港的角度出发呢，起码我自己最重视的就是我要留意着个司法制度在某个程度上是不是有受损呢，一或我们是不是可以维持到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司法体系呢，这一点我觉得是值得即係進一步觀察，所以用翻頭先個金司長嘅譬如咧，我會好留意嚟緊嗰13隻會唔會飛走啦。 係啦，剛才講到就係非常任法官阿施國民咧就辭咗職啦。咁究竟即係個影響係點？我諗仲要即係大家去一路睇住啦，因為嗱仲有13隻嘅金司長啦，即係礦坑裏的金司長，即係話佢哋飛走就係、是。比较客气的讲法啦，即系而家讲紧就即系点解要摆啲金丝雀喺度，就死啊死先啊嘛，吓佢哋走咗或者佢哋死咗咁啊，大家知道惊啦，咁呢个就系嗰、那个即系喺英美人士里边嗰个比喻啦。好啦，咁啊嗱，而家关于法律咧，我谂喺最近咧仲有另一件事，大家一定系都系引起咗好多嘅讨论啦，就系、是、有12个怀疑偷渡上去台湾嘅香港人咧，就俾中国海警捉咗啦。咁到今日咧，就已经都差唔多成个月噶啦，差唔多应该系第29日左右啦。咁嗱，根据内地嘅法例咧，理论上咧，即系喺拘留嘅日子咧，即系就要37日之后。内咧就要决定你系咪真系正式逮捕，正式逮捕之后就会进入一个正式嘅司法程序啦。咁但系喺成件事里边咧，我谂大家最近都留意到，佢哋嘅家属咧都一路行出嚟咧，就系希望更多人嘅关注啦，同埋要求咧内地咧系俾佢哋请佢哋自己嘅律师咧系去帮呢12个家属辩护啦。咁最新咧亦都系希望咧就系话。即係呢啲家屬咧，係希望可以攞到有關即係喺當時啊，即係話喺差唔多成個月前喺香港水域出邊嘅一啲船隻嘅雷達記錄，咁就究竟當時係發生乜嘢事咧？當時係有冇其他嘅船喺度咧？或者係被逮捕嘅地方究竟喺邊一度咧？咁呢啲都係家屬而家暫時想即係搞清楚嘅事情啦。啊，電話裏邊咧就係幫緊佢哋嘅立法會議員朱海迪嘅，朱海迪你好， 朱海迪你好， 你好， 係啊嗱家屬就話要求要索取即係警方嘅雷達記錄啦。嗱，最新咧嗱，警方嗰個回應咧就話佢話就冇發現內地海警船係去過 本港嘅水域啦。當時咧，嗰十二個人被內地執法部門拘捕，就行動與警方無關嘅。咁嗱，呢樣嘢其實即係我都見到家屬咧就好緊張，去想搞清楚嘅。咁而家算唔算搞清楚咧？嚇？ 警方嘅講法係唔清楚嘅。 嗯。 因為首先佢係講話佢冇發現到有中國海警當時係越境喺香港水域啦。咁所以其實因為咧對於呢啲雷達系統嚟講咧，佢哋未必會偵察到呢個執法嘅船隻嘅，因為執法船隻佢一般咧係唔會去展露佢嗰個叫做識別嘅系統嘅。咁所以我哋先擺低呢個先，即係話警察呢個講法係唔能夠完全剔除喺呢方面嘅疑慮嘅。不過我諗更加重要就係其實家屬佢係想知道佢哋嗰啲屋企人嗰招咁多傳聞啦，即係佢哋話由西貢出發某某嘅地方，咁諗住去台灣，咁到底因為其實水警嗰個資料咧都係海事處嘅雷達嘅數據嚟嘅，咁我都幾肯定咧，即係嗰個範圍係海事處可以覆蓋到嘅範圍，即係就算佢冇一個識別嘅船隻，即係冇一啲好勁嘅嗰啲識別系統嘅船都好咧，其實起碼都會有一啲嘅光點咧，係說明嗰個時間，大概嗰個時間嗰個地方有冇一啲船出入過咁樣。咁我諗呢個部分就警方冇回應到嘅，即係可唔可以提供呢啲資訊，或者海事處可唔可以提供？其實就老實講，就唔涉及私隱嘅，因為即係就算係好多時候海事處佢調查一啲海上嘅意外咧，佢都會用到呢啲嘅雷達嘅圖啦。咁而好多時候其實都會包括整個海域嘅情況。 係，我想問啦，其實家屬係會懷疑緊啲乜嘢咧？係點解要攞翻我哋睇翻個雷達有啲咩船喺度出現？其實係懷疑緊啲乜嘢？ 其實因為兩個部分噶嘛。而家我哋其實當然有一個部分就係警方好擔心，即係好唔係好擔心啊，即係話佢哋好緊張，要即刻澄清嘅就係話中國海警有冇越境執法嘅問題啦。因為其實而家老實講，成個月啦，唯一一個關於拘捕嘅資訊就係得一個坐標，同埋一個九點幾一個時間點。咁如果好似特區政府之前嗰啲講法，都係相信佢哋係由香港諗住從水路去離開逃走嘅話，咁其實嗰個調查，即係第一就係話中國海警到底喺邊度捉佢哋啦，邊度開始捉佢哋啦，或者第二就係話其實佢哋到底係喺香港水域裡面發生過啲咩事啊，或者喺個香港水域裡面喺佢哋經過嘅地方有冇其他嘅船隻係喺附近嘅，而嗰啲船隻係咪可以幫到手去提供多啲嘅線索呢？咁我諗係即係話個問題其實係因為基本上係冇資訊㗎嘛，亦都冇辦法成個月啦，都冇辦法去聯絡到嗰個當事人，同佢講一句說話都冇，咁委託個律師亦都冇辦法接觸佢，咁所以係一個一片空白嘅情況之下，爭取多啲從政府特區呢方面嘅信息係家屬嘅期望囉。 但係張學良頭先你都講到呢，即係如果是一些的即警方的船，可能他不是那么容易被侦察得到的、那个、身份。但是你也都讲到即海事处的系统呢，其实有机会去看到一些光点，是吧？ 用你的讲法。但是就算看到一些光点的情况底下，其实你只会知道即周边是不是有船在那里，或者个距离是几远、但其实都唔知道個船嗰個本身嗰、那個即係任何識別嘅，即係你識別唔到究竟佢係內地嘅一啲嘅即係警方嘅船啦，亦或係普通嘅船嚟嘅。 係冇錯啊！我諗而家唔係話有咗呢一部分嘅資料就即刻會係水落石出咁樣，但係我覺得而家係太過冇資訊啦，即係就住呢件事。咁而其實我覺得中方 當佢即係採取一種基本上係斷絕資訊來往，即係唔俾嗰啲地球來人同外界接觸呢一個做法之後，其實就引嚟咗更加多嘅猜測啦，或者係擔心啦。咁所以我並不是想指出就係話海事處有資訊出嚟之後就一了百了，或者係真相大白天下。咁其實佢只係而家家屬好希望可以在一个绝望的处境里面向前行的其中一个方向咯。其实我想实际上家属是都是归根结底就是他们认为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他们是有权请律师，而他们的律师是有权去见那个当事人的。但是这个权利其实现在是被剥夺了。那最遗憾的就是特区政府的官员居然都是站在这个中国政府那边去支持，即是所谓一个官派的律师就可以取代了家属律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咯。 那现在有没有一个新的发展，即是家属委托的内地律师呢现在都是接触不到的了，是不是？ 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由李家超那个讲法开始，其实他先是第一次去宣告了，即是说12个人都是已经全部要接受呢啲官派律师，而唔能够接受咗家属律师啦。即係呢个係李家超代表咗深圳公安去讲添。 李家超话佢哋揀添啦，佢哋揀添。 即 係 嗰个所谓揀一个喺个清单里面揀咁样，但係并冇能够澄清到问题啦，因为到底嗰十二个人係咪知道有家属律师嘅存在啦，佢哋又咪喺一个自愿嘅情况去揀啦。咁我諗呢个亦都係一个继续要去特区政府去答噶，因为你冇得就咁做一个全声筒噶嘛，系咪？ 我想问你， 你都有个道理要讲清楚，因为一般人都系唔可能相信话嗰个被扣留人系会明知道有个家属帮佢俾埋钱请个律师，而佢唔要就要一个所谓拣一个官派嘅律师咯。 而家啲官派律师有冇接触过家属，或者佢接唔接触到啲官派律师？ 冇，其实从来都冇人揾过佢哋，亦都唔知道嗰啲系乜头乜路嘅人。咁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理解即中国好多维权嘅案件都系有呢啲所谓官派律师嘅情况。而嗰个家属系直到单案审完咗，其实都唔知边个系嗰个官派律师嘅，即系可以离谱到咁样嘅咯。 但系嗱，我哋呢度有三个层面嘅问题，我哋即系好似近期完全捞埋晒嚟讲啦。第一样嘢咧，即系讲作为家属去关心翻自己嘅家人嗰、那个状况啊，各方面嘅状况，咁完全合情合理嘅。但系我哋捞咗另外两个问题就系、是，如果我哋依家讲紧，其实嗰十二位都相当确定一定喺深圳噶啦，吓。 并不是如此咯，你怎样确定在深圳呢？ 即如果我们不相信那个官方的讲法， 相信一般人被扣留了是不是可以有权去通知家属先打个电话先，是不是应该有权去见到个律师可以独立地核实他是不是真的在深圳先？现在没有，谁我信谁啊？你怎样可以信啊？ 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件事的时候呢， 信我就是问你转头，你怎样可以相信啊？ 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回去就是刚才讲的在哪里。我亦都想问，其实家属有冇个意愿系自己亲身翻去理解跟进嘅情况？ 梗系有啦，完全有啦，亦都透过驻粤办啦，透过唔同可以打嘅电话，亦都打电话俾嗰个看守所，日日都打爆佢电话啦。 但 系 我讲系有，佢哋有冇意愿亲身翻上去跟进？ 一定有，一定有。而家个问题系，其实大家知道中国嘅法例系嗰、那个被拘留人判刑之前咧，家属都唔探得噶。他们都明白这个是他们那个大陆的制度，所以才寄望是律师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中间人可以去传到话嘛。如果个律师是没理由是我家属请的律师，你不给我去，跟着就调回来要逼我接受我不识的连名都没有的一个律师嘛。 我朱凱迪啊，我啱啱咧就喺度望過內地嘅刑事訴訟法咧，佢哋就話即係一啲被控嘅被告咧係有權去揾律師嘅，但係佢又冇話啲律師點嚟嘅，即係佢冇話一定係你可以係自己委派律師咁寫嘅。 即係而家問題就係、是、佢個法例好明顯都留咗呢啲有呢啲空間去製造咗而家呢一個荒謬嘅處境啦。而家荒謬處境就話、是。其实个法例就是写家属是有权请律师的。咁当然个法例都是有写到话，那个当事人他可以揀自己律师啦。 咁但係當嗰個當事人係同個家屬係冇辦法溝通、冇辦法接觸嘅話，咁而家就出現一個羅生門啊嘛，因為而家深圳公安嗰邊就話，哦，你嗰個當事人自己係揀呢個嘅，佢就唔要你出面嗰啲，咁你叫大家點樣能夠核實呢個講法係真呢？因為你歸根結底就係一個月嚟係音訊全無啊嘛，係得一啲聲明、一啲文字嘅描述，就話佢哋健康狀況良好，但係冇任何人係。譬如话我即系个要求低啲啦，特区政府派一个人入到去看守所去睇下佢哋到底似唔似一个人形，有冇俾人打，有冇俾人虐待，都冇，完全冇嘅。咁我哋点能够即系觉得而家我哋就自动缴械啊？其实我哋嘅家属律师都系冇权嘅咁样，呢个唔系我哋理解嘅，就算同中国法例。都冇理由咁样去理解咯。 但如果我哋依家连嗰个最基本嘅信任基础都唔存在嘅时候，我假设你之前讲嘅嘢所有都跟进得到，其实都达唔到头先你讲就系家属接触唔到啦，或者系通过律师亦都冇办法去接触到。 我完全唔明你讲乜咯？咩叫信任基础？信任基础就系你有制度，你有法例，你系要去俾嗰个有晒中国公证嘅一个由家属委。派嘅律师去探佢，就系、是、咁简单。你容 嗱，依个就系、是、嗱，依、這个就系、是、可能从你嘅角度，或者从香港，或者从家属嘅角度啦。咁但系好明显就系、是，无论我哋喜欢唔喜欢好，就系、是、如果内地嗰个制度。 嗱， 头先你都讲咗咁多嘅。 哦，大陆有大陆文化，大陆制度，咁都要讲道理噶。而家实际上嘅效果就系断绝音讯来往，而呢个关乎全世界所有人权标准。一个人如果是不能够接触外界一个月，其实他是生是死，怎样被人折磨，完全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到的了。已经这个处境就是我们要不能够接受，不是调回说、啊、他有他国情，所以我们呢就要照单全收。我们要保护香港人，因为特区政府的站是那些是香港公民来的，你要保护他嘛。 明白，好，唔该晒你，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咁嗱，刚才我哋讲到嗰个话题，其实你可以话嘅就系、是，哦，内地就系依法啦，依法就系咁咯，就系、是、嗱，佢哋系好多情况。刚才阿林小露话，甚至你唔信佢，冇理由唔信佢，即系唔喺深圳嘅。咁但系事实上以前系试过嘅，以前系譬如阿黄全章佢都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其实佢唔系被关押喺即系官方声称佢嗰个位置。即係其實佢唔一定要講真話嘅，以前又唔係未試過嘅嚇。 嗱、我諗有好多案例都係令到我哋對於內地嗰個法制啊、各方面嚟講，我哋有疑慮或者疑竇。但係喺呢件事情上邊，我諗翻嚟就係我哋而家推動嘅方式個目的係咪要證明內地嗰個法制不足啦？如果呢樣嘢咧係方向上係咁推動嘅。令到幫內地嗰個法制喺我哋嘅角度嚟講日益完善，好事嚟嘅。但係對於依家嘅推動方式，對於實際幫到個家屬，我頭先一路想即係針對嘅問題，其實就係點樣幫到嗰啲家屬咧，或者幫到個實質嗰、那個即係依家受困嘅人啊。先唔好講佢哋點解會出現咁嘅處境先嗱。依度咧，我哋自己睇得到咧。依家嗰種咁嘅推進方法，即係譬如我哋拉到又話，我哋要揾好多嘅證明，究竟佢係咪喺香港水域啊，又係邊度嘅水域裡面出事嘅時候，依、這個係對於個實質嘅事情，究竟意義喺邊度咧？ 但係想幫佢又唔知點幫嘅喎。好，我哋睇一次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四宗是输入病例，有三宗是菲律宾抵港的外佣，累计确诊个案5038宗。本地个案有两宗，其中一宗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60岁菲律宾外佣。他平时在天水围工作，曾经到天秀墟剪头发，和到众富街市买餸，周末就会在元朗居住。当局正核实患者在元朗的住址，不排除有其他外佣要检疫，亦都会向众富街市的贩商派发样本樽。海关捣破一个冒牌月饼集团，拘捕四个人。 案中元朗一间酒楼涉嫌以正货价七折售卖假冒行香老饼家的月饼和月饼券，估计市值大约90,000元。消息说涉案的酒楼是家家好宴会厅。海关说冒牌月饼抄袭了正牌货品的注册商标，但是外观设计和正货明显不同。恒香就发表声明，建议消费者经由相关门市和恒香官方网站购买产品，或者从各大型超市以及百货公司购入正货。声明说恒香产品过去多年都是不法之徒获利的途径，公司今年在商品的铁罐上引入防伪条码和加密专利技术，消费者以手机程式扫描启动条码就能够验证真伪。本台曾经向被指涉及事件的元朗家家好宴会厅查询，暂时未有回应。台湾军方早前说解放军派出最少19架军机飞越台海中线进入台湾西南和西北空域。台湾的传媒报道，台湾军机发出警告的时候，解放军飞行员以武海峡中线作为回应。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美国执法部门拘捕一名女子，涉嫌向总统特朗普寄出藏有致命毒药卑麻的信件。当局说这名女子在接壤加拿大的纽约州和平桥入境美国的时候被美国边境人员拘留。当地传媒报道她是加拿大籍，被捕的时候持有枪械。涉及事件的信件在加拿大寄出，上个星期送往白宫之前在美国一个邮件中心被截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7%，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咁就系呢个鲤鱼门道啊，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嗰度咧有意外啊，龙尾去到东区海底隧道收费广场。鲤鱼门道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东区海底隧道收费广场。之前香港仔隧道去北行去红隧方向，因为多车嘅关系，曾经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嘅。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咧，就取消咗啦。咁啊，跟住咧报告隧道嘅情况。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就冇咁塞车啦，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就间封措施取消咗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虽然仲系非常多车，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启福道，咁但系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嘅间封措施咧，而家都取消咗噶。东区海底隧道而家就九龙入口去港岛方向多车啦，咁啊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仍然繁忙，窝打路道的龙尾在罗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港岛路面情况啦，咁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带仲系多车嘅，因为之前嗰度附近咧部分嘅行车线水浸嘅关系啊，所以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和富中心一带仲系多车。红棉路上山方向缆车站一带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嘅，龙尾就去到金钟道附近。九龙方面，头先亚街老街同弥敦道交界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啊回复翻正常行车啦。不过因为都系落雨嘅关系啊，所以交通都系繁忙嘅。九龙塘段嘅窝打路道沙田方向就仲系多车，龙尾好长啊，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维里道噶。窝打路道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多车嘅关系，龙尾去到维里道。 新界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对开嗰度咧，之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但系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丽景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厦一带就仲系多车，龙尾去到丽景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丁九嗰段比较塞车，所以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塞到长青隧道，长青隧道机场方向继续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又繁忙，切记要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林小鲁，我哋呢半个钟头咧转下话题啦。咁其实咧都同即系我哋即系香港嘅地位好有关系嘅，国际对香港点睇咧都好有关系嘅。就系、是、美国早前咧就宣布禁止出口到美国嘅商品用香港制造嘅标签啊，就代表住咧以后即系标榜香港制造嘅好多产品咧啊都要将个标签就改为中国制造噶啦。咁嗱呢个影响系点咧？咁都系一个。即我想大家都关注的问题的 的。如果看回香港的即大环境，实际香港制造的东西占我们整个经济体系有多少呢？未必很多。但对于个别的商家来说，可能就真的生死存亡的。如果他真的很依赖这个市场的话。 在电话里面就有冠真酱园市场经理 Daniel Chan。Daniel, 你好啊。 你好， 系你好， 系啊，咁你哋个酱园咧，就因为嗰个限期就好急啦，系咪？你哋好多嘅酱油咧，都系要再贴嗰啲标签，要拆翻箱咁做啊？ 系当其时八月公布嗰时，咁我哋系要做咗好多啲准备功夫去应付。咁之后其实佢系延长咗个时间，咁而家去到十一月九号先至开始嘅， 系 咁就我哋多咗三十几日嘅时间去处理呢啲嘅问题咯，可以。 嗱，咁你哋譬如话对以后嘅生意啊，你哋成个营商，你哋啲买家，即系呢一个转变咧，对你哋生意有咩影响？ 对我哋有咩影响？咁喺零售方面，其实系未知道个影响几大，因为讲紧系我哋第一批去美国嘅货，而家仲喺只船嗰度。即係仲喺個海嗰度，未到嘅。 係 嗱，咁要應該係下依幾個禮拜先至會到美國嘅港口啦。咁你話上到去個超級市場嘅架上高，都可能係十二月或者甚至乎係出年一月嘅事情嘅時候，咁呢啲係未知道會當地會有啲咩嘅反應。 即係你會擔心嘅，可能係喺啲消費者去揀嘅時候見到，咦唔係香港製造，係會對佢哋嘅選擇都，你估計係咪都有影響，都有不少嘅影響添啊？ 會嘅，因為亦都係有啲消費者可能未必知道呢啲新聞啦，係啦，因為當地都好多新聞嘅時候，咁佢會可能會係有時會打電話嚟，或者甚至乎 email 俾我哋聯絡我哋啦，咁就問我哋呢個係咪你哋啲產品，即係。之前我哋都係幾年之前，我哋轉咗個蓋嘅顏色，都已經係會有啲反應翻嚟嘅。就係少少啲消費者係會知道，就會留意到有啲轉變嘅。 但你哋嘅貨品係經一啲當地嘅經銷商去做啊，一或係直接所以好似寄賣形式咁樣嘅。 係經啲分銷商嘅。 係啦，咁你有冇同分銷商溝通咧？就係、是。在即係適當嘅時候咧，要做翻一啲嘅解釋啊，或者即係唔好話宣傳啦嚇。 係，咁其實而家啲分銷商係已經係即係佢一路 嚟緊嗰啲單咧已經講到明話一定係要寫 Made in China 噶啦。 係咁，但係嗰個信息去唔去得到，即係通過分銷商去到消費者度咧？因為分銷商就唔會影響嘅，除非個消費者唔買嘅啫。系咪？咁如果消費者知道仍然係你哋嘅產品嘅話，佢仍然係買嘅，咁就冇影響啦。咁但係你哋就未必能夠即係每個消費者你都直接溝通得到啊。咁我頭先講啊，會唔會即係依家已經同啲分銷商傾緊，即係有冇方法去即係同啲消費者俾到個信息消費者，就是、因為美國政府這個行動係令到你哋需要改標籤嘅咧？有冇開始做依樣嘢咧？ 呢样嘢就未有咁会做住，都系好难会控，即系个分销商都好难控制到下低嗰啲超级市场啊，或者系啲细型嘅店铺仔啊，咁样佢点去通知个顾客，其实都比较困难吓，唔系话讲就容易，但系做起上嚟，其实个渠道唔多咯。 嗯哼，咁你会唔会话，譬如对你哋嗰个价钱咧？有冇已經即刻見到有影響啊？ 價錢就冇影響嘅，因為佢同個關税係冇影響噶嘛。 嗯。 即係佢而家冇任何嘅特別嘅關税要求我哋去俾，或者係要求當地嘅顧客去俾。 係、嗯。我意思就係話嗰個標籤唔同咗啦。以前香港製造，而家中國製造，會唔會可能你哋啲客覺得，咦？咁你唔好嗌咁高價啦，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未見到呢啲。 未住係嘛？ 系 啦，你嗱食得你哋豉油嘅酱油嘅都应该系熟客噶啦，应该你觉得咧会唔会系真系因为个标签唔同咗而去喂拣另外啲酱油啦咁啊？ 熟客就应该唔会嘅，即系或者系啲喺餐饮业嗰啲餐厅都唔会因为你见到个你个 label 而抌晒你啲嘢噶嘛，咁都系个厨都继续用你啲嘢嘅，咁应该喺餐饮方面个影响就比较细啲嘅。 嗯， 但你哋即系作为百年老店咧，其实有冇一路去跟进住，譬如你啲所谓新客嘅增长个情况系点样咧？如果你绝大部分系老顾客啊，甚至头先你讲到就系、是、哇个盖换咗颜唔同颜色都会揾翻你哋咁，照计系咪即系个忧虑未必系咁大咧？ 所以就系话佢舊顧客咧，其實個憂慮就比較少嘅，因為佢哋都係比較忠誠，佢哋用慣咗嘅，用咗幾十年嘅，應該唔會變嘅。咁啲新客嘅就一定可能係要一段時間，佢哋先至會，或者佢哋都係要好留意咯。即係我哋雖然係一隻 Made in China， 但係我哋喺個產品啲某啲位置度都仍然寫住係呢個產品係喺香港嚟嘅咁樣。 即系你哋都系有写系香港制造嘅， 系因为佢要写翻个厂，即系个生产个地址噶嘛。 嗯嗯。 咁我哋喺个生产地址度都仍然有香港嘅字眼喺度嘅。咁如果系个消费者系留心嘅话，其实系睇到嘅。 咁会唔会喺呢一方面以后谂下点样嗰啲标签啊？譬如话香港你哋个地址写得大只字啲得唔得噶？ 咁都要合乎当地嘅法例嘅。咁当地嗰啲。个字嗰啲font系几大几细，其实都有要求嘅，系啦，唔系话任你放大缩细咁样嘅。 嗯哼，咁如果咁嘅话，喺即系长远嚟讲，如果呢个政策美国嘅政策系唔会改变嘅话，你哋喺即系营销方面有冇啲乜嘢新嘅谂法咧？ 都唔会噶，都会继续系保留美国呢个市场嘅。 嗯， 因为美洲嘅呢个市场系对于我嚟讲系好重要的，我哋。 嗯， 但系Daniel， 你嘅即系依家你担心啦，或者面对紧嘅事情咧，你其实有冇同都一啲系出口货品去美国嘅同行啊，或者系即系都系做依类嘅食品嘅同行倾过，佢哋有冇类同嘅关注同埋问题咧？ 其实喺我哋食品行业主要嘅担心，即系其实我哋喺美国嗰啲客啦，即系嗰啲出入口商啦，最关注嘅其实就呢个系一个小事。佢主要忧虑嘅就系嗰个关税嘅问题。 嗯， 因为唔知佢几时会发生啦，会唔会发生啦，同埋会个 tariff 会系几多咧咁样，因为见到可以由5% 至到25% 都不等嘅，唔知你即系都今时今日都未知道系究竟会发生啲咩事。 喺你嘅最坏打算系咩嘢？ 最壞的打算就是有一個很重的額外的關稅啦，那就我們都要想想怎樣去應付。 嗯， 是的，那現在你會期望譬如說特區政府有些什麼可以做到，可以幫到好像你們這樣的商家？ 其實就沒有什麼期望會有什麼幫助，因為我們只不過要配合當地的法例去做事而已。 嗯，明白，咁都要，但系譬如营销方面咧，喺宣传方面啊，会唔会喺海外市场喺美国方面会睇下点样，有啲咩可以做到？ 都会嘅，唔同嘅方法去处理咯。我哋可以接触我哋啲终端嘅客户，即系啲超级市场啦，佢可能摆啲牌喺度啦，咁样，咁会希望可以解释到俾啲消费或者新一代嘅消费者听咯。 是明白， 这个其中一个处理的方法来的。 明白， 但是就不会说有对于港府有什么期望，或者是他们去哪里投诉这些，因为我都不是，他们都没有联络过我们了。 明白，唔该晒你 ，Daniel， 唔该晒 ，Daniel 系冠真象园嘅市场经理啊。咁其实即系呢个象园都系香港，我谂都有好多朋友听过啦，都几代噶啦，系都有成。幾乎有100年的歷史，咁佢哋嘅好多出口嘅呢啲醬油咧，都係面向海外華人嘅，即係喺咁多年裏邊都係噶啦。咁所以要換標籤嘅話，咁佢哋咧都係一個好直接受影響嘅，真係香港出產、香港出品嘅一個標記嚟嘅。咁以後咧就變咗 Made in China 啦，中國製造啦。 啊，即係其實冇辦法做營銷，真係要諗好多計嘅。即係如果你話係法定嘅標籤。當然有規格啦，咁但係喺個產品包裝上邊係咪完全唔能夠突出真正喺香港製造咧？咁呢個我又覺得大家真係要諗下，應該就有好多嘅即係空間。 係咯，即係正式個標籤就係有規矩啦。咁但係你譬如嗰個包裝上面加啲乜嘢字句啊、宣傳字句啊，應該就係可以有啲走盞位嘅，係咪咧？嗬？ 另外就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即係可能香港相關嘅一啲機構咧，就譬如貿發局咁，會唔會有機會喺依方面咧，能夠即係就住香港製造嘅一啲產品係有啲方式去宣傳咧，能夠直接可以滲透到某個層面嘅一啲消費者咧咁樣。 好，我哋一陣翻嚟再傾。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我钱佩卿同崔兆汉博士继续讲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一连三个星期二都会讲男女都有嘅更年期症状之一——五心烦热。 五心就系两边嘅手心啦，两边嘅脚心啦，同埋自己嘅心啊，会觉得好烦热，所以叫五心烦热。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学童透过网上学习，长期对着电脑和电子产品，很容易加剧近视度数。星期二精明一点将会介绍人工智能儿童近视预检，怎样降低儿童近视恶化的风险。 健康热线18723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对于美国即系宣布禁止出口到美国嘅香港商品用香港制造嘅标签嗱之后咧，咁嗱政府咧就一路都讲紧啦，就系阿邱腾华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就话咧，咁做系唔符合世贸嘅规则啦，就贬损香港單獨關稅區的地位，咁就話咧係會提請世界貿易組織咧要求第三方去裁決嘅。啊，咁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貿發局環球市場助理首席經濟師陳永健嘅。陳永健你好啊， 你好， 你好，歐教授。 係嗱，咁而家即係你哋都即係好關注呢件事件啦。咁對於啲出口商嚟講咧，你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可以點做咧？ 嗱，我谂咧，而家嗰个日期实施日期就系11月9日啦。咁距离而家咧都仲有个零月。咁其实就我哋其实一路咧都即系呼吁紧啲中小企咧，即系都可以系 多啲向其他市場即係、去做一啲多元化嘅發展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去一啲係美國嘅訂單咧，咁可能就要審慎少少。咁、特別係咧，就其實就大部分嘅產品咧，就如果佢哋喺個產地來源方面咧，冇話一定係要突顯嗰個香港製造嗰個嘅角色咧，咁當然就嗰個影響冇咁大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有一啲呢一方面嗰個嘅係考慮嘅，譬如可能而家我哋都知道，譬如話有一啲嘅係醬油公司啊、食品公司啊，或者係有一啲嘅其他，譬如毛皮業界啊嗰啲咧，都向美國商務部嗰邊咧係做緊一啲嘅呈請或者一啲查詢。咁、其實佢哋都想即係去更具體知道究竟嗰個情況會點樣，因為即使你話係要去用一個中國製造啦，咁究竟喺當中會唔會都仲有一啲嘅空間係可以突顯香港嗰個嘅特色啊？或者是香港产品的优势呢，咁其实这个呢还是未明确的。 个走散位在哪 里？例如会不会就是可以是在中国制造方面可以写成是中国香港制造啊，或者是在那个字眼上面会不会有其他的空间啊，又或者它现在呢主要是针对那个标签方面啊，咁如果在产品整体那一个的设计上面是不是都可以呈现一些香港制造的字样啊，或者一些设计呢，咁这个亦都是未有一个很清晰那个的界定的。 我们刚才谈就是照计没理由不得的，我怎么设计那个包装没理由都管埋的，是不是 呢？因为呢如果你用係世界貿易組織即係、WTO 嗰個咧，就即係佢一定要多邊係大家互相承認啦。咁而家似乎美方就係單方面就用佢哋嗰個嘅方式去就話 say no 啦，就要我哋即係將佢變成中國製造咁樣去出口。咁根據美國自己個標籤法咧，咁佢其實嗰個規定都係冇一個好明確嘅指引嘅。咁總唔知佢就話唔可以誤導消費者啦。咁如果你個標籤好細個寫係中國製造，咁但係你成個包裝就貼滿香港製造的一些 label 啊，或者用一些其他的設計，那會不會構成了所謂的誤導消費者呢？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問題。那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都是建議消費者就可以向這個美國那邊去了解一下，或者透過他們進口商呢，就是拿一些的說法咯，那可能這方面就會有一些有進一步那個可以有一些信心。那又或者就是如果真的要做今年是那些訂單的，可能就快少少趁住嗰個日期到之前係做咗一啲相關嘅嗰啲嘅附運先，咁亦都可以係即係緩衝到稍微緩衝到一啲啦。 但係從貿發局嘅層面咧，有冇辦法即係、就住依個問題咧，係幫到依類食品公司或者係即係類同嘅產品嘅公司咧？向佢哋嘅即係分銷商又好，或者甚至喺零售層面咧，係幫到佢哋等啲消費者認識到，依樣嘢嘅改變唔係因為即係有咩實質改變喎，係純粹因為美國政府嘅改變喎。 係啊，當然啦，即係我哋喺美國都有辦事處啦，咁我哋亦都同當地嘅即係我哋嘅經貿辦嗰邊咧，都有咁嘅合作嘅。咁當然我哋喺過去咁多年咧，即係幫香港嘅係中小企或者品牌咧，即係打入去美國市場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好注重嗰個品牌嘅建立。咁我相信咧，美國嘅買家咧，即係佢哋喺呢個 B to B 嘅層面咧，就冇乜啲懸念或者唔清楚嘅。那個重點就係話，當一個消費者可能佢初次接觸一啲香港製造嘅產品嘅時候，咁其實佢已經本一睇就已經睇唔到嗰個香港製造做呢一種咁樣嘅一個標示咧，咁可能對佢對於嗰個產品嘅理解啊，或者嗰個使用嗰個信心啊，可能會有一啲唔同。咁呢個就係我哋要再做多啲功夫啦。咁當然我哋會繼續係推廣香港個品牌，同埋幫中小企即係去突顯佢哋嗰個香港製造嘅優勢。咁但係同時間我哋即係好似你頭先都提過，就係話政府方面都係有係再透過一啲係一啲更加官式嘅渠道咧，係向美方啦，同埋向 WTO 去呈請緊。咁至於話嗰個情況係點咧？咁我諗真係要睇下嗰個美方個回應啦。 嗱，剛才即係我諗大家都聽到，即係特區政府咧就話會向世貿仲裁啦，要求仲裁啦。你自己睇有冇意義咧？因為好多人講法就係呢啲嗱世貿組織咁，而家美國都話要都同佢反曬面噶啦。咁你叫佢仲裁，都美國都未必會聽噶。 嗱，我谂个意义咧有两个层面啦。第一就系话我哋真系。知究竟嗰個仲裁，如果真係有一個結果或者可以係付諸實行嘅時候咧，即係嗰個美方嗰個回應會點樣啦？呢個就好難揣測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就係話香港係呢個係WTO 嘅創始成員啦，即係我哋一貫個作風啦，或者我哋一貫咁多年嚟咧，我哋都係守規矩啦，亦都係好支持嗰個多邊貿易嘅發展嘅。咁我諗而家香港政府包括係我即係我哋都一齊去向呢個美方去爭取嘅嗰個都係話。大家都係按翻呢個多邊嘅經貿嗰個嘅協定裏面我哋大家簽咗嗰啲嘅嗰啲嘅係產地來源嘅嗰啲規矩咧，即係繼續係按住啲規矩去辦事。咁我諗呢個係維持住嗰個多邊貿易嘅規矩同埋嗰個法章咧係重要嘅咯。 嗱，當然咧，每個市場都係好重要啦，每類產品都好重要啦，但係。從整體的角度來講，香港製造當然不單止只是食品，還有很多其他板塊，而純粹美國市場因為這個政策受影響，在貿發局的角度來講，對於香港製造這個即是我們大品牌的真正的衝擊有多大呢？ 其實就真係好睇個別產品嘅，咁有好多產品可能即係本身我哋喺如果用美國市場為例，我哋香港產品出口去用香港製造呢個咁樣嘅標籤或者呢個產地來源嘅形式去進口美國咧，咁其實佔我哋嘅整體出口大約係0.1%嘅啫，咁其實就佔我哋整體出口咧就好少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對於個別嘅公司，佢可能真係佢哋嗰個建立個品牌特別就是主打香港製造呢個特色呢一個元素嘅，咁你而家突然間就令到佢哋就會係無所適從咯。咁我哋最主要個問題就係話，既然我哋係美國啦、中國內地同埋香港都係 WTO 嘅成員，咁喺作為呢個成員咧，大家都係簽咗一個協議，就係互相都係會有一個公開透明、可預測嘅一個產地來源嘅一個協議嘅。咁點解而家突然間會係因為一啲非貿易嘅原因係去造成咗一啲變化，而亦都係？是冇咗嗰个公开透明或者係嗰个可预测可预期嘅嗰个特性呢，咁呢个就係反而係我哋应该係執着去即係处理返囉。咁我諗呢个方向係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可以透过 WTO 去仲裁嘅话，咁即係除非我哋唔再信 WTO 呢个多边嘅贸易嗰个框架啦，如果唔係嘅话，咁呢个係一个好合情合理嘅一个方向。 好唔该晒你陈永健，唔该晒。陈永健是贸发局环球市场助理首席经济师。咁嗱，而家政府就话会去世贸仲裁啦。点解话即系可能呢啲即系好多学者以前都系咁讲噶啦，就系话一讲亲呢啲嘅即系国际性嘅组织咧，虽然个名字就好听，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哋嘅作出嘅任何决定咧，其实冇人去監管呢啲國際組織噶嘛，即係冇人再大過佢哋噶啦。咁又冇一個國家可以去主宰呢啲國際組織點樣做，或者去執行佢哋嘅命令嘅。咁如果美國到時係唔做，就唔做噶咯。 我諗頭先聽陳永健嘅講法，都係即係我嘅演繹，就係求一個公道啫。但係呢個公道好坦白講，當就算有個仲裁，而呢個仲裁係對香港有利嘅都好啦。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時間差在這裡。對於做生意的人來說，尤其中小企他很依賴某一個市場，這個影響是避免不到的。往前看，我自己永遠看這些事都比較悲觀一點，就是其實現在大家開始要預就是下一波會是怎麼來呢，可能對這些中小企呢會是真的百上加傷，百上加斤，雪上加霜。 是啊，那你見到即可能中美遲啲就會針對某一啲企業係實施一啲比較明顯大刀闊斧嘅制裁添啊！咁大家留意住咧，即係變化將會好大嘅可能。 係啊， 好，今日傾到呢度，拜拜。